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8日，两电称国际燃料价格跌势持续，燃料调整费有望下调。 当局收到港协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报告。 教育局预料六年后学龄人口进一步下跌。 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其进行对话，寻求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在千禧年代同大家见面，早晨，我是萧乐文。想讲下有关于一啲咧，尤其是内地同香港嘅通翻关啦，多咗一啲嘅内地旅行团嚟香港嘅情况。见到个报道都提到啊，过往一啲嘅地方，譬如红磡啊、土瓜湾一带咧，以前都有讲过啊，好多旅游巴出现嘅。再次又见到话有啲所谓报道形容系比较逼爆啊，多人嘅情况，就系因为当区咧有一啲专系接待团餐嘅酒楼喺嗰度啦，亦都有一啲叫注册商店喺嗰度啦。咁亦都话区内嘅路可能都窄一啲，亦都唔够车位啦。咁一啲旅游巴咧就喺呢一个红磡、土瓜湾等等咧呢啲区啊，造成一啲嘅阻塞嘅情况啊。咁日前见到网上面咧都有一啲嘅相片咧，就话怀疑咧系一啲内地嘅团友啦，咁就要喺街头嗰度食两餸饭，企喺度食嘅情况嘅咁。就住呢啲唔同嘅报道，唔同嘅情况，尤其是针对到一啲嘅内地旅行团喺红磡、土瓜湾一带造成嘅一啲嘅唔同旅游带嚟嘅问题啦。咁啊，见到咧旅游业监管局咧就话近日都有话派员去到九龙城区咧比较多内地游内地嘅入境旅行团嘅活动嘅地点嗰度有巡查过嘅咁。你自己会唔会都住喺当区？有冇话睇到呢一啲旅行团嘅情况系点样咧？1872311或者整体嚟讲，你自己点睇一啲内地旅行团对于一啲区内？內居民嘅情況或者區內環境嘅情況咧，1872311有旅遊業監管局行政總裁方安妮，早晨。 早晨，蕭生，多謝你今日請我上嚟。 早晨，早晨，方安妮，我想知道你哋係咪旅監局咧近日都有話即係派員去即係九龍城區，頭先我講到譬如紅磡啊，或者係即係土瓜灣一帶咧，都有睇過個情況，見到個情況係點咧又？ 是啊，先生，其实可以话俾大家听咧，都唔系近日噶啦。其实由开关之后咧，我哋都知道咧，所有好多游客咧就会嚟香港啦。咁呢件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监管局咧，其实咧由嗰阵时开始，我哋已经派同事咧去一啲多游客嘅地方。土瓜湾我知道近日咧，我哋有好多嘅报道啦。咁其实我都好想借呢个机会咧，话俾大家听咧，其实而家我哋个环境见到咧，好似系唔系好理想。但系其实我哋每一日咧都派好多同事落去啦。我会觉得咧，大家要明白咧，其实好多嘅持份者咧都喺呢一个议题上咧好努力咁做到改善，希望做到改善嘅。咁但係咧，始终嚟讲而家游客多咧，係啱啱开咗关嘅时候，突然之间都会好多游客嚟啦。咁所以我觉得咧，都要俾各方持份者咧一啲时间咧，去做一啲措施啊。譬如我哋已经同业界开咗好多会啦，咁都希望令到咧嗰个道路上咧，唔好俾当区嘅市民咧，仲係諗係以前三年前嗰个好恶劣嘅环境。其实而家唔係嘅，我哋每一日除咗我哋局方咧、警方啦，好多人咧已经喺度做緊好多嘢啦。咁譬如我哋开会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其实好多嘢可以再继续去改善嘅。例如就係话好多人喺街度，咁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係去食饭啦，或者係食完饭之后上车啦。咁其实我哋都而家咧係做緊好多嘅措施啦，譬如话可唔可以分流佢哋？譬如時間上咧已經做得好好多，其實而家啲旅客咧十點幾鐘已經要開始食飯，食到大概點幾鐘咧，佢哋就食完嘅，即係咁多團啦。咁其實呢個咧業界都好合作咧，係做到呢、這個即係食飯時間嘅分流啦。咁但係我哋都想咧，就係話事實上九龍城土瓜灣嗰個地方好少。做團餐嘅只係得兩間嘅食肆啦，可唔可以真係分流去第二啲區？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唔想令到第二啲區又會好似而家九龍 情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業界咧，佢哋都想咧，就係話佢哋會去啲比較靜啲嘅區，或者咧嗰、那個路道路上咧係可以有多啲地方係俾佢哋即係泊到車啊，唔好有呢個人潮啊，影響到其他區嘅居民嘅。咁、你話即係除咗呢啲咁嘅分流之外咧，我哋亦都喺啲食肆度咧會同佢講，就話你一定要做 booking 先得嘅。你唔做 booking 冇系統嘅話咧，啲人咪全部喺曬個街度喺度等咯。咁、市民嚟講咧，佢哋好驚嘅，即係會覺得哇，你阻住曬我出入，係嘛？咁、我哋覺得咧，呢啲種種都可以係做得好啲。譬如話，我哋而家已經去到叫業界咧，你可唔可以啲旅客未去食飯嘅時候喺車度等咧？係嘛？咁你咪唔可以擠曬喺人哋條街度咯？即係我哋做咗好多嘅措施咧，而家要俾啲時間咧，大家各方面咧係去即係即刻要做到啲嘢先得。 我想知頭先你講話分流嗰樣嘢啦，業界有冇都反應？即係如果你係唔集中喺同一個區，對於佢哋嚟講個安排可能又難咗嘅咯。分去第二啲區嘅車又可能行遠咗嘅咯。有冇反應呢啲情況咧？所謂靜啲嘅區，頭先你形容有啲靜啲嘅區啊嘛，有冇話即係心目中係邊啲啦？同埋頭先你講話其實拆開即係唔同時間係食飯飲，而家已經做緊啦，話有啲已經其實都涉及到唔同旅行社自己嘅協調喎，因為唔係一間旅行社可以做到，可能係幾間旅行社點樣可以做到呢啲合作咧？又嚇 係，先生，其實你正正就講咗我哋今次問題個核心咧，其實就係個協調啊！大家知道啱啱嗰個即係開關之後咧，其實個個都係覺得即係有生意做啦。咁佢哋係由於係唔同嘅旅行社嘛，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咧就係由我哋局方啦、政府啦都鼓勵佢哋，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協調嘅。如果唔同，即係你一間公司做曬，你當然可以做得好啲嘅安排啦。咁但係正正就係唔同嘅旅行社，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鼓勵佢，你一定要做到協調，我哋喺側邊幫手嘅。你唔做到協調嘅時候，啲時間咪亂曬大龍，個街咪亂曬大龍咯。至於你頭先個問題話，其他嗰啲旅遊代理商、旅行代理商佢點樣去，即係我哋提議佢去第二啲區咧？其實佢哋係非常之合作，佢哋都明白到咧，就係話你去到一個區度，如果因為你嗰個活動影響到人哋民生咧，係即係一件好唔理想嘅事，佢哋都感同身受嘅，即係我哋。同佢開會嘅時候就係話：你試想下，如果你喺嗰區度，你會點諗咧？咁所以佢哋而家係唔介意啊！佢哋話 as long as 佢哋譬如喺九龍嘅啲團，佢哋喺九龍再遠啲嘅地方，佢哋用車嘥電油啊，或者係點，佢哋都願意去做，因為佢哋都唔想即係做一啲嘢係令到人討厭啊，或者令到即係當地嘅居民覺得個生活好受影響。所以而家咧，佢哋其實做緊好多嘢咧，就係周圍咧去要去問人哋咧，可唔可以係即係幫佢哋做到呢樣嘢？大家亦都知道咧，其實每一個團嗰個費用係唔同嘅，即係當然有啲好貴價嘅團，你好多選擇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比較平價，即係一般普羅大眾內地嘅旅客嚟到嘅時候，佢哋都係而家嗰個餐咧係即係40几至到60蚊嘅啫。咁亦都唔係香港好多食肆咧會肯做呢樣嘢。咁所以佢哋而家咧都係會另覓一啲新嘅方向咧，就係去第二啲餐廳肯同佢做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嗰個人潮咧，即係唔好會哇！如果揾到個地方，又大家又去嗰個區度、即係佢哋都唔會咁做咯。 但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話可能唔同旅行社要自己協調啦，係點樣有一個咁嘅機制咧？可能大家都想可能中午最好就係12点一點食飯㗎啦。咁係咪有啲真係肯去到成10点几食飯咧？點樣係即係做一啲嘅讓步咧？同埋頭先你話啊，其實有啲區可能得翻2-3间係做團餐嘅咁樣。咁其實本身係咪呢個係涉及成個承載力嘅問題？就未必係即係個別餐廳可以控制到咧，即係你要得翻2-3间咁啊，大家全部都去曬同嗰2-3间嗰度食咯，咁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又？ 係嗱，首先咧就係嗰2-3间咧，而家係開翻嘅。其實九龍城咧以往佢哋都有幾間嘅食肆嘅，咁大家都知道3年嘅時間咧，就好多都已經係冇做到。咁所以而家咧，亦都我哋聽到業界咧，佢哋係有一啲聲音咧，佢哋係會喺即係知道啲食肆咧喺第二啲區開嘅。咁我諗即係都要分散下啦，唔可以淨係九龍城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咧，就係你去第二區嘅時候咧，第二啲區嘅居民佢都會有反應噶嘛。 咁、 所以始終嚟講，我哋就係嗰個協調要好啲啦。你頭先剛才個問題咧問得相當好嘅。其實而家咧，我哋業界正正就係我哋政府啦，同埋我哋嘅監管局咧，我哋亦都同我哋有開會嘅。咁開會嘅時候將呢個情況話咗俾佢聽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好積極咧，就係佢哋自己，我哋亦都幫佢忙啦，就係、要做一啲統籌咯。咁我哋喺監管局 雖然我哋係做監管嘅，我哋都要係幫行業嗰個健康發展嘅。咁、所以我哋亦都責無旁貸咧，係會幫佢哋做一啲咁嘅統籌。因為今時今日已經唔可以淨係話我淨係做生意，我個旅行社，你個旅行社，你做你自己嘅嘢，其實已經唔得。佢哋都希望咧，整個旅遊業界咧係做好，令到旅客開心，市民亦都冇投訴。咁所以佢哋都好積極會做呢樣嘢，而我哋政府啦，同埋我哋監管局亦都喺側邊去幫忙嘅。 頭先提到話有啲相片啦，或者網上流傳啦，就話啲內地團就嘅團友喺街嗰度食飯，企喺度食嘅咁，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或者呢個係個別事件啦，或者了解完之後，其實個實情係點樣咧？又 係嗱其實呢件事咧，我哋就收到好多，即係當時好多相片啦，亦都好多傳媒會問啦。我哋其實真係揾咗個旅行代理商咧嚟調查嘅。咁其實真真正正發生咩事呢？就係、當時咧有一啲佢哋比較年紀大嘅旅客啦。咁佢哋去到食飯嘅時候咧，就好似我提頭先個問題，佢唔係即係協調得咁好啦。上到去咧，佢要等嘅，大概等10分鐘、15分鐘。咁嗰啲老人家咧已經好肚餓啦，即係佢唔係十點幾食飯嗰一團啊嘛，咁佢好肚餓，佢就同個即係導遊反映，佢話我真係好肚餓，你可唔可以喺附近買啲嘢俾我食咧？咁所以咧就轉咗去嗰個兩餸飯嗰度買，其實嗰度咧有少少地方可以坐嘅，咁但係你知團都係好多人啦，咁所以咧啲人太肚餓咧就喺街食飯。咁呢件事咧，其實係真係唔好睇嘅。而嗰個旅行代理商之後咧，亦都知道咧好多迴響。咁佢亦都同監管局講咗咧，佢以後都唔會咁做啦。咁雖然咧，當時個旅客佢哋係冇投訴嘅，即係佢哋真係太肚餓嘛。咁但係大家都知道，無論傳媒啊或者市民啊，都有好多聲音啊。咁即係每一個人嘅睇法唔同啦。咁但係旅行代理商知道咁多迴響咧，佢哋都話以後都唔會咁做啦。而局方嚟睇咧，我哋係唔會覺得係即係話你究竟有冇違規呢？有違規，我哋固然去會做嘢啦。咁但係如果佢喺呢個情況，嗰個客又冇投訴，佢哋都係即係做咗安排，就話如果我再唔俾個老人家，佢會暈低嘅喎，咁點咧？係嘛？即係我覺得有時我哋都要係比較係講理由啦。 Okay. 不過當然大家都明白咧，咁樣嘅企食咧係唔係一般人可以接受得到，大家都知嘅，咁所以大家咧都會改善呢個情況啦。 OK， 除咗話針對食肆，我見到其實而家咧就有個叫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嘅，咁啊主要應該係針對一啲即係旅行團安排之下光顧嘅一啲商店啦。咁有冇睇到佢哋都係咪遵守曬應有嘅條款，或者你哋落去睇嗰陣，佢哋有冇啲違規嘅情況？因為如果違規，包括就係話冇實施內地入境團嘅人流管制方案咧，都可能係記分嘅。咁有冇做到呢步咧？暫時啊， 冇錯。嗱，先生呢一方面咧，其實我哋一開始9月1日咧，我哋正式係營運嘅時候咧，我哋睇得好緊。因为现在如果那些铺头或者是旅行代理商或者是导游是犯这方面的规是刑事责任的，是即除了罚钱之后要坐监的。那所以业界 哪个规你说的就是譬如人流管制那些 不是我哋讲紧嗰个系强迫购物。 O、okay, K， 强迫购物， 即系嗰啲你头先讲嗰啲注册商店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个沟通做得非常之好啦，亦都解释咗法例。咁所以喺业界嚟讲咧，佢哋非常之谨慎，知道呢样嘢咧系零容忍嘅，系唔可以做嘅。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天派员落去睇嘅时候咧，佢哋而家嗰个秩序咧系非常之好啦。咁同埋咧，佢哋亦都系对嗰个内地嘅游客啊，或者其他嘅游客咧，都系一个好公平、公正、公开嘅方法去做他们的买卖的。在这一方面呢，无论是他们的人流管制，因为我们要看的，他们最初跟我们跟他们注册的时候呢，要看这些东西，他店铺里面站不站立，有没有 CCTV， 通道是不是畅顺，会不会有危险，店铺门口外面是不是有地方可以给一些旅游的人士去上落车，如此种种。所以这一方面呢是做得相当好的。还有呢，在他们的店铺来说，暂时呢都不是说即係同市民嗰、那個距離太近嘅，即係唔會話喺民居嗰度啦。咁當然咧，而家開始亦都有一啲其他嘅鋪頭註冊啦。咁我哋局方亦都會睇住咧，即係你都唔可以逼爆個九龍城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會睇住呢一方面咧，係會係好重視嘅。 但我見係咪話有成13間呢啲嘅註冊商店，有10間都係喺土瓜灣同埋紅磡嗰度啊？會唔會太密集咧？又會唔會造成嗰個人流問題咧？呢個有呢、這個係批嘅時候本身有冇諗到咧？ 系嗱，呢、这个咧，其实好多铺头咧，佢正如我头先讲咧，佢以前咧三年前咧都喺翻呢一个地方嘅，咁有啲铺头系佢哋自己嘅添，咁所以喺佢哋即系开翻铺嘅时候咧，我哋都唔可以就系话，喂，我哋唔批俾你，赶你走唔得。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而家同政府咧，亦都系考虑紧咧，事实上即系个地方有限啦。咁我哋而家系管理得好嘅时候，我哋亦都唔想话将嗰个情况会恶劣嘅。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都会睇睇啦。咁同埋即係我諗自律都非常之重要嘅，即係而家嚟講鋪頭佢哋都係想做生意啫。如果你又係令到個情況唔好嘅時候，大家都唔開心嘅時候，影響到當即係嗰個社區嚟講都係唔想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都會好密切留意咯。 但你讲啲譬如新嗰啲就未必再喺即系呢一个集中喺红磡土瓜湾嗰度注册啦。但旧有嗰啲已经喺度嗰啲，有乜方法系确保唔会有过度集中而导致嘅人流咧？虽然可能你话暂时未必好严重啊，点样防止呢个情况啊？ 呢、这個咧，亦都係我頭先講咧，個協調好緊要啦。因為其實佢哋嗰啲鋪頭嚟講咧，係即係都唔係話真係咁多人啦。有啲都係可能一個即係老闆咧，有兩間都唔頂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佢哋做好協調嘅，因為佢哋而家去團嗰啲購物嗰啲咧，同食飯嗰啲咧係唔係一樣嘅人嚟嘅。 OK， 咁所以佢哋去購物嗰啲團咧，佢哋係可以做到呢個協調咧，就係、話你老實講，你去叫人哋嚟你鋪頭買嘢。你都希望人哋有一個好好嘅環境去買嘢噶嘛？即如果你太多人走曬去個鋪頭度，根本做唔到生意嘅。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咧，就會叫佢咧真係可以做到嗰個協調會好啲。即呢個就唔同食飯啊嘛。呢、這個你其實嗰個時間係真係可以控制到咯。 最後一句我想問，你覺得呢啲所謂嘅低價旅行團應唔應該喺香港存在？ 其實咧，我做監管局嗰、那個立場咧就好簡單嘅，即係我哋都係睇有冇違規嘅啫。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嘅市民，我答你咧，我就覺得其實消費咧係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自由，同埋睇佢自己嘅能力嘅。咁你話平價嘅旅行團係咪唔歡迎咧？我覺得呢樣嘢亦都唔係好公平嘅。即係每一個人可以出佢自己價錢。香港嚟講，我哋唔係話人哋嚟幫到我哋，我哋先歡迎噶嘛。我哋同內地根本係即係是自己的國家來的，那我覺得香港的市民，香港的每一個人呢，都是應該歡迎每一個旅客的，無論他給的錢是多還是少。不過當然大家都是要在這件事上面呢，是守法循規啦，尊重所有周邊的人啦。那我相信呢，其實我們可以做些事的，就是我們在這個旅行代理商來講，我們的導遊可以跟他講得好一點，就是你要照顧團隊之餘呢，那個旅行團之餘呢，你亦都要看我們旅客那個行為啦，講嘢係咪好大聲啊？會唔會喺街度整到一啲垃圾啊？或者係會逼住人哋個門口啊？咁呢啲導遊係有責任咧，佢係要睇嗰個團嘅時候咧，會做得好好嘅安排。呢一方面我哋都有同導遊講嘅，咁先至能夠做到雙贏嘅局面啦。 好，唔該曬方安妮，同你傾到呢度。方安妮咧就係旅遊業監管局行政總裁，對於一啲嘅內地團喺香港近日出現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楊永傑。有啲話喺紅磡啊、土瓜灣一帶多咗啲內地旅行團，亦都對區內造成一啲問題嘅。你嘅觀察係點咧？又 冇錯嘅。自從通關咗之後咧，咁多咗好多啲旅行團嚟到翻土瓜灣同埋紅磡啦。咁啊，同翻三年前嘅景象一樣，而且係比三年前更加誇張。咁啊，試過咧就排成千人，就喺一個崇安街嗰度排隊等食飯，咁啊非常之。對於旅客的即旅遊體驗來說是非常之不好的， 有沒有 收到，而且是阻礙了居民啦， 即居民的反應最主要是這一方面，還有沒有其他或者哪一區那個的問題比較嚴重一點呢？是不是主要都是人逼在街上的問題呢？ 其實除了人逼在街上呢，譬如紅磡啦，那我見到有些旅行團呢就去了紅磡街市吃飯的，咁去到紅磡街市，本身街市已經係好狹窄，咁你成百幾人、百幾二百人走上去街市，二樓、三樓食飯咧，咁其實你係好影響到成個居民嗰個生活。咁第二個咧就喺惠行昌嗰邊啦，咁惠行昌嗰邊咧基本上又係消費啦各方面啦，因為佢本身街道非常之狹窄噶啦，咁嗰條街位昌景街、行景街，佢哋街俾人非常之狹窄嘅，得單線行車嘅啫，一條線。咁你而家咁多旅遊班駛過嚟咧，其實會對周邊嘅街道咧，其實個交通擠塞係非常之嚴重。 嗯，点睇而家暂时有啲嘅应对咧？譬如喺食肆方面，睇下可唔可以错开啲时间啊？大家业界入边协调下，或者喺人流上面可唔可以分流去，唔好集中喺红磡啊、土瓜湾去其他区一啲头先形容话静啲嘅区嗰度，系分流一啲旅客。你觉得会唔会帮助到咧？整体呢啲做法？ 我觉得系有帮助嘅，但系关键咧就系个量嘅问题。即如果你係多咗點，咁你量係無止境咁入嚟咧，咁其實你都係會將九龍城土瓜灣嘅問題咧延伸至其他點佢開嘅食飯點嗰個地方。咁呢個係咪真係對市民有益啊？對我哋嘅旅客有益咧？個關鍵就係我哋點樣去控制每個點嘅個量嘅承接量。第二樣嘢，我哋入境嘅呢啲團咧，到底是有几多去呢啲地方？如果你话啊入境团嘅团数其实系可以控制到嘅，咁其实你个问题系可以解决。就算你唔去其他地方去开设，即使系红磡土瓜湾，你控制嗰个量咧，其实你都系可以解决到个问题。 嗯，我呢个时间差唔多，转头可能再同杨永杰倾啊。讲到喺个点度，点样可以控制咧？喺个量嗰度。是怎样控制呢？入境团怎样可以即限制呢？具体你的想法可能转头要找你再谈一谈，转头再谈一谈杨永杰。好。刚刚谈过呢就是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讲到有报道提到话一些内地的旅行团近日就多了出现在红磡土瓜湾一带，咁对于民居来讲，刚才好像杨永杰所讲有些多了一些人，多了一些旅客在街那里，咁造成一些挤塞问题。亦都讲到车方面呢都做到一些交通挤塞的问题。你自己观察是怎样 ?187231, 转头再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王毅说，新形势之下，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战略自主和团结自强，支持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他又说，双方要携手建设亚洲现代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印太展望对接合作，并且维护好几十年来共同营造的和平发展环境，坚决抵制冷战思维，反对制造大国对立和阵营对抗的图谋。高金鸿话，东盟愿意不断深化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加强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携手促进能源转型，加强互联互通和人员往来，释放新的合作潜力，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计划，希望给予各方时间就改革中有争议的内容寻求共识。内塔尼亚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正式宣布暂停司法改革计划，以便进行对话。他又说，虽然他决心通过司法改革，但是都希望计划获得广泛的共识。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认为暂停就司法改革立法是正确的做法，指出改革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反对派领袖拉皮德就说，如果能够就改革提出更公平的建议，他相信大家能够走出这次的危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应俄罗斯将会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的时候说，联合国对围绕核武器的普遍紧张状态感到不安。他又提醒每个成员国在核不扩散条约下的责任，呼吁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误判或者升级以及灾难性后果的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之前说，西方的反应不会影响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的计划。总统普京已经在声明中作出解释，他对此没有补充。普京之前说，俄方的决定是因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 翻嚟本港，消防署今日起试行两架快速应变电单车，是首次在行动用途中使用电动车執行救护服务，遇上交通挤塞又或者狭窄路面，救护车未能够尽快赶赴现场，就会调派电单车为伤者提供远前救护服务。消防署话，新引入使用的电动电单车和一般急救医疗电单车配备同样的装备，调派模式一致，会以先导的形式今日起派驻在大赤沙消防局暨救护站和马鞍山救护站，为期五个月，以加强行动效率。之后将会轮流派驻各区，以测试在不同路面的实际效能。消防处认为新电动车的性能足以应付行动服务，因应电动车是因应电单车的零排放和零污染特色，处方不排除未来调派到处理单车节和马拉松等大型体育活动任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0.95，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7， 人民币 6.887，英镑对美元 1.23， 欧元对美元 1.081， 澳元对美元 0.6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34 点，升5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58.54 美元，卖出 1958.67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车多；葵涌道出九龙啦，近住丽景村啊比较繁忙。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啦，至到浪翠园三期一段车多缓慢。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呢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浪翠園三期。咁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擠塞，車龍就喺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马场。咁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咁旺角嘅山东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山东街介乎砵兰街至到上海街一段慢线封闭，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年，联系香港。 2023年3月28日，两电称国际燃料价格跌势持续，燃料调整费有望下调， 当局收到港协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报告。 教育局预料六年后学龄人口进一步下跌。 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其进行对话，寻求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关于啲内地团喺红磡土瓜湾一带，咁啊多咗啲内地团啦，对于区内嘅唔同嘅影响。1872311，继续讲下你嘅睇法。头先同阿杨永杰倾嘅，继续同你倾。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早晨。 你头先就提到一点，系咪可以喺个量嗰度限住咧？譬如喺入境团嘅量啦，咁或者。即整体呢啲限制，你觉得实际可以点样做呢？即系喺个团应该又要限几多啦？定系喺个整体嘅人数，即系内地团嘅总体人数嗰度限几多啦？定系入咗嚟之后，佢哋去区入去区入边嗰个嘅量都可以限咧？实际要做又容唔容易呢？ 其实我哋主要认为咧，就喺区里面嗰个团嘅数量要限制嘅，即系点样去限呢？其实而家主要咧，真系呢旅行团嚟到我哋红磡土瓜湾都系食饭为主。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我多次都講嘅，佢哋嚟到咧就係第一樣嘢$40食一餐，跟住咧15分鐘食一轉，咁佢先消化到成千嘅數量嘅旅客。咁其實對旅客嚟講嘅體驗咧係非常非常之差嘅。咁點解我哋15分鐘要食一轉呢？其實我哋係咪可以30分鐘甚至40分鐘、50分鐘食一轉呢？咁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香港好多旅行團都係啦，佢啲餐廳佢哋都係主要係做兩轉啫嘛，頭轉同尾轉，基本上一轉咧大概40分鐘到一個鐘嘅。咁如果我哋規定啲接待旅行團嘅食肆只係做兩轉或者三轉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可以知道咧嗰成個餐廳，譬如個餐廳講緊一轉係做100人嘅，咁你三轉咪300人咯，咁你其實個量你已經係可以控制到。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咧，而家餐廳為咗賺取盈利，佢15分鐘就要旅客食一轉噶啦。咁你咁就令到旅客唔開心之餘，又大排長龍啲人喺街裏面等。咁其實係一嚟對居民唔開做滋擾，第二個對旅客實在個體驗實在太差啦。 嗯，但我想搞清楚，如果你話限住嗰間餐廳去接待啲旅客嗰個轉數，即係做可能做兩轉咁，實際可以點樣做？立法定係用行政方法呢？同埋頭先你講到，就係話啊，對於居民附近嘅影響，呢個我理解啦。但係有冇旅客真係覺得話食得太快，或者嗰個質素太差，而有啲嘅投訴或者反應咧？ 第一樣嘢咧，其實以往咧，旅客即係餐廳咧係有接待，即係要指定接待嘅，即係要註冊嘅。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咧，旅監局咧食肆呢個係冇規管嘅，即係佢淨係規管註冊商店嘅啫。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將嗰個餐廳都做埋嗰個規管呢？咁當你規管嘅時候，你就可以喺接待指定佢接待呢餐旅行團嘅時候咧，你咪規定佢最多做幾多轉咯。咁你先係可以好好咁俾一啲旅客有更好嘅體驗噶嘛。至於過去我哋都收到好多旅客講話食得即係太差，環境太差，食得太快。當然有啲旅客覺得佢冇乜所謂，但係咧我哋收到唔少嘅旅客都反映。即係呢個實在太趕啦，即係對佢同佢哋嘅預期咧相差好遠。 甚至你係咪話都即係當局咧可以邀請旅行社一齊商討成個行程啦，點樣分散啲旅行團到訪嘅點啦，以免逼爆啦？有冇留意到局長嗰個回應啊？佢就話當局唔會限制啲旅行團去邊度啦，去邊啲旅遊景點啦，餐飲同埋行程安排都要等業界去傾嘅咁。點睇呢個回應咧？係咪實際上要做都有啲困難咧？呢啲限制？ 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困難嘅，即係當然我理解局長佢睇呢件事嘅角度啦。咁但係個問題事實上你如果你唔睇每個區嘅承接能力咧，其實你會一嚟令到旅客嘅旅遊體驗好差，二嚟就滋擾到居民。咁而家現實紅磡土瓜灣一大嘅居民就被滋擾嘛，旅客嘅旅遊體驗係非常之差嘛。咁你話唔係唔得咩？我都係可以做到嘅喎。咁你旅監局嘅功能就係睇佢入境團個行程係點樣，各方面係可以同業界去傾噶嘛。咁你先係真真正正，我哋作為旅遊城市係重要嘅產業，我哋要係要讓旅客有個好嘅體驗，咁你先有回頭客。如果唔係咧，你會令到旅客咧就即係一嚟一次就唔單止下次唔嚟，仲要唱衰你。咁呢個係咪我哋香港想要呢？所以我覺得旅監局佢要真真正正要發揮佢嘅功能，要同業界去商討， 同埋真係去睇每個區嘅承接能力係點樣樣，包括個酒樓嘅承接能力係點樣樣，真真正正要我讓我哋嘅旅客有好嘅旅遊體驗咧，咁先係我哋香港好客嘅之道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啦，咁講到佢都見到喺金融城區，好似係土瓜灣一帶啦，嗰啲嘅旅行團對於區內嘅影響嘅情況，佢亦都有唔同嘅建議，譬如係咪可以限住即係一啲接待嘅食肆啊，即係接待呢一啲內地旅行團嗰個次數咧，那個轉數咧，可能唔好話即係15分鐘喺一個午餐時間就喺度接待幾轉，咁就可能接待兩轉啫，咁喺個從而喺呢一個位咧就限住一啲嘅人數啊，唔好做到即係做到區內太多旅客嘅情況。18723咧，講下你嘅睇法。有劉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你好，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我喺土瓜灣嗰邊住嘅，啲舊樓嚟嘅。 嚇。 咁咧最近咧就疫情之後咧就開翻好多飯店，譬如咖啡店啊咁樣。 嗯。 咁咧就我哋咧都會幫襯嘅，但係咧最近有一日咧。我女女放工翻嚟咧，电信公司做嘅，听电话嘅啫。佢妈咪啊，我想买饭翻嚟，但我买唔到啊。点解啊？因为好多逼住嗰啲系好似嗰啲旅行团，内地旅行团戴晒红色个帽嘅咯，鸭嘴帽嘅咯。但我哋好阴公喎，我女女话俾我听，咁你去旅行梗系包食包酒楼食嘅啦，系咪？点解咁阴公坐企个有啲几十岁嘅年长？即系揸住饭喺街食啦。 呢个系想定系佢自己？你个女亲眼见到啊？呢个系 亲眼见到，但我系唔忍心系咁样咯。几十岁人嗰啲过咗年，过咗六十岁噶啦，人起码。 嗯嗯嗯。 千祈唔好贪嗰啲咩平旅游，我觉得。 O、okay。明白，明白，好啊，唔该晒阿刘女士嘅。不过头先咧，旅监局方面啦，方案嚟咧就讲到就系话佢了解到网上面有一个即系见到啲旅客企喺度食饭嘅情况咧，就系话因为有旅客向个导游反映，咁因为就午膳嘅时间，咁但系就未入到去嗰个食肆嗰度，咁啊太肚饿啦，咁所以个即系嗰个团咧就作出一个特别嘅安排，所以就变咗喺条街嗰度有一个食饭嘅情况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咁啊喺导游方面自己。又点理解而家或者了解到而家嗰个喺区内一啲出现内地团嘅情况咧？尤其是喺土瓜湾同埋红磡话集中一啲咁。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亦都系旅游业监管局成员黄嘉毅。早晨， 好啊，唔该晒阿林。 早晨，黄嘉毅。 系早晨，早晨， 早晨，黄嘉毅。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了解到而家，譬如喺红磡、土瓜湾一带嗰啲旅行团嗰个嘅情况，系咪真系好似报道所讲系去到逼爆啊，或者对居民造成滋扰咁样咧？你自己睇到系点啊？ 因为依家叫做旅游业重启啦，咁投资呢、這个旅游餐厅嘅商家咧，可能仲有咁多，咁得。兩三斤啊，咁樣即係專門放呢個旅客住嘅，所以嗰個情況係有啲逼爆嘅，確實係嘅。 嗯，即係你講緊係食肆嗰啲係嘛？ 食肆嗰啲係，其實包括你話車啊、導遊啊、各個方面都係緊張嘅。 嗯嗯嗯，有冇話有啲咩方法或者知道有呢個問題之後，即係其實都同當局係有傾過，可以點樣解決即係人太多嘅問題咧？ 其實呢即係尤其係聚集喺紅磡啊、土瓜灣一帶嘅，咁呢個係歷史遺留落嘅問題，咁啊比較長遠就唔講咁多噶啦。咁我個人覺得咧，就係對居民咧造成滋擾咧，係一定理解嘅，理解嘅。不過我個人就認為咧，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唔好太過分解讀啊！呢、這個之前大家好熱門嘅講兩爽份啊，呢啲問題。咁、其實咧，我覺得我哋香港旅遊業重啟咧，我哋當然歡迎嗰啲龍蝦客啦，啲豪華啲噶啦。但係我哋亦都唔應該係歧視嗰啲比較普通嘅，即係消費能力比較低嘅一啲旅客嚇，即係兩份餸嗰啲客咧，我哋唔應該去歧視佢哋嘅，我哋都歡迎嘅。 但我想知有冇呢個情況先，即係呢個係咪普遍嘅情況先？所謂即係兩餸飯喺街度食咁樣，定係一個好個別一次嘅事件咧？你了解到？ 目前嚟講咧，就我見到話，即係喺媒體上邊咧出現嘅就係得嗰一次。 OK， 咁食兩餸飯嘅旅客並唔係冇嘅。咁你即係作為一個 自由商業嘅社會嚟講咧，旅行社同呢個旅客要買埋雙方大家定落嚟嘅嗰個產品咧，係自由嘅。咁我哋唔應該係歧視話人哋嘅團價比較低啊。所以其實咧，我好唔中意聽到廉價團三個字，我覺得係對旅客嘅一種侮辱嚟嘅咯。都係嗰句啦，我哋歡迎龍蝦客，但係我哋亦都唔會去拒絕嗰啲咩咧？嗰啲叫做、 okay. 即係價錢平啲，反而我哋應該着眼於咩咧？以往一啲陋習，譬如話我哋旅金局嚇，依家喺打擊呢個叫做強迫購物做得非常之好啊！由開軍到依家目前嚟講係零投訴嚟噶嘛？呢、這個我覺得就係旅金局非常成功嘅一個成績嚟嘅。 嗯，但我想先搞清楚，頭先你講到即係嗰啲你話唔中意聽叫廉價團啦，咁但係有啲兩鬆化嘅情況，的確喺有啲旅行團嗰度出現嘅。我想知係咪即係事前團友已經知道係個飲食嘅狀況係會有啲差人係食兩鬆飯啦，同埋係咪會去到喺條街度食咧咁？同埋而家去到有啲報道啦，或者有一個即係網上見到嗰張相，嗰啲食兩鬆飯嘅人喺條街度食，你覺得？会不会有机会都会影响到香港那个即是所谓旅游业的招牌啊，咁有啲咁嘅讲法嘅，你自己点睇呢？ 这个就我所讲嘅，大家唔好过分去解读。一般嚟讲，旅客呢入香港之前，佢哋应该行嘅景点食啊、住啊、行啊都有个行程表喺度嘅，所以就嗰个个别事件嚟讲咧，即系我当然接触唔到当事人啦，即系我所讲嘅当事人就系导游同埋旅行社啦。但系目前嚟讲咧，我即系我冇办法评论嗰一团以个别嚟讲咧，佢知唔知道行程？咁但系咧以我所知，目前嚟讲咧就系冇收到任何投诉嘅。呢个系咁嘅情况嚟嘅。 剛才另一個問題，即係出現呢一啲食即係兩餸飯，但你話即係唔希望即係標籤佢咁啦，類似咁嘅意思啦。即係會唔會都有好似有啲議員所講，就係出現一啲所謂低價團，咁最終都會影響成個旅行質素啊，旅遊嘅質素，亦都影響到香港嘅旅遊品牌啊？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當然我唔可以去反駁呢位議員所講噶啦，因為個人都有自己唔同嘅睇法。但我覺得咧，我哋唔應該去拒絕低價團嘅。你香港畢竟係一個自由商業社會嚟噶嘛，咁你我諗你講淨係歡迎下客啊，係咪？咁你話至於你話影響使用嘅話，講真，你咁多人逼爆土瓜灣，唔好話企喺街邊食兩餸飯啦，排隊食飯亦都影響使用噶。咁唔通我哋？即係每日去限制幾多遊客入香港啊？呢個亦都唔可取噶嘛。咁我哋就宣布，我哋淨係歡迎龍蝦客。咁係咪對普通嘅旅客咧，又有一種歧視咧？ 我想知所謂呢啲叫平價啲嘅團啦，其實對業界嚟講係咪都好重要咧？尤其是喺疫情之後，係咪都佔大部分嘅咧？ 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依家我哋一開關，大家見到同以往一樣，香港嘅入境團咧，都係以國內嘅嗰個人客為主力嘅。咁14億中國人，你話個個都係龍蝦客，我諗咧係冇可能嘅。畢竟咧平民係比較居多嘅。咁尤其係啲上咗年紀嘅，佢可能負擔唔起即係高昂嘅即係奢侈嘅嗰啲行程啦，咁又希望咧有生之年喺香港行一行啦，所以咧個價錢咧佢哋可以接受低啲嘅嚟香港。事實上我哋見到咧，即係大家口入邊所講嘅廉價團係嘛？即係我就講平價啦，我唔係講廉價嘅，咁都係以年紀大嘅居多嘅，係。 剛才都提到啦，即係就住呢啲情況咧，啲方法諗嘅，譬如會唔會都唔好所有團去曬土瓜灣或者紅磡咧，分散去其他靜啲嘅區咧？即係導遊嘅角度嚟講，同唔同意即係分散啲減少嘅問題啦？同埋係咪都可以見到一啲旅客某一啲行為可能對於居民咧滋擾嘅？咁會唔會都其實導遊角度都會提醒翻佢哋呢啲行為，會唔會咁做嘅？ 會噶，旅客對居民造成滋擾，我哋理解噶。所以咧，你哋會見到，即係市民如果有留意嘅話咧，會見到無論係食肆又好啊， 或者政府又好啊，都派出相當嘅人手咧，喺嗰度盡力去維持秩序。咁旅客因為你話人員質素梗係參差不齊噶啦，有好嘅，亦都有比較即係普通啲嘅。咁佢哋嗰個習慣咧，可能我哋香港市民咧接受唔到。咁唔知道香港嘅嗰個情況。咁導遊喺車上面咧都會盡量咧去交代佢哋噶啦。畢竟咧佢哋係即係同導遊係直接嘅。 Okay. 接觸噶嘛，會比較感情嘅。咁至於導遊喜唔喜歡話將呢啲食肆咧分份咧，梗係中意啦。有邊個中意去逼啊？導遊一個人帶住卅幾個喺度維持秩序都好辛苦噶嘛。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覺得政府係要下啲功夫嘅。 除咗但想知除咗食肆之外，譬如一啲購物點嚟講咧，會唔會都係造成即係人流或者旅客比較多嘅情況咧？ 目前嚟講，專門俾旅即係接待旅遊團嘅鋪頭咧唔多。咁按照以前傳統嘅嗰個習慣咧，比較多都係圍繞喺土瓜灣呢一帶嘅，即係正如我所講，呢啲係歷史內嘅問題啊嘛。 OK， 好啊，唔該曬，黃嘉毅同你傾到呢度。黃嘉毅就係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亦都係旅遊業監管局成員啦。嗱，見到旅遊業監管局嘅新聞稿嗰度啦，都提到就話一啲嘅內地入境團嘅業務啦，咁就部分嘅行程啦，可能對於一啲居民造成生活上面嘅不便啦，咁就話同一啲嘅與會代表咧係承諾咗咧係話配合改善嘅，包括就係話喺食肆方面揾一啲係合適嘅餐飲處所同埋行程路線去分流旅客啦，咁頭先都提到一啲嘅，咁亦都話咧，同一啲接待嘅餐飲處所咧，係商討改善預訂，以及咧係協調旅遊巴接載旅客嘅時間等等。嗱，呢啲措施係咪都可以係減低到對區內嘅影響咧？咁1872311係講下你嘅睇法嘅。嗱，就住食肆方面，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早晨。 早晨，肖主持。 早晨，梁振华，有冇留意到话，即系红磡或者土瓜湾区内嗰啲嘅接待团餐嗰啲嘅食肆嘅情况啊？近日系咪都话即系造成一啲比较逼嘅情况，而对区内造成一啲影响咧？ 嗱，嗰个咧就已经系一路落嚟咧，即系就算喺疫情前咧，大家都知道啦，仲话要企出马路啊，又话定啊，即系嗰啲接待团餐嗰啲食肆咧，就已经系即系。困擾咗好耐㗎啦，我呢個問題就已經疫情前都有呢個問題出現㗎啦。 但我就話而家有冇再嚴重咧？因為而家係同疫情之前有冇話相比起嚟講係差唔多，定係再嚴重咗啊？或者就算冇再嚴重咗嘅，會唔會都始終對於一啲居民造成一啲嘅影響咧？咁 嗱，即係咁講嘅嚴重咗咧，我諗直情冇嚴重到嘅。因為以前仲更加多遊客嚟我哋香港啦。而家我哋都系復常翻以前嘅，最多都系以前我哋最高峰一個月系接待過1200多萬人噶嘛，系嘛？咁而家咧，即系公布出嚟都系200多萬人啫，即系翻1/5啫。1/5對我哋而家查實個影響就唔係話咁嚴重，你同以前相比係更加嚴重啦。 即系你讲紧嗰个就系整体嘅客量，不过我见其实喺区内，即系讲紧喺红磡土瓜湾区内有啲数嘅，有业界人士都话，其实疫情之前有成6-7間呢啲专系接待团餐嘅食肆，但系而家就可能经过疫情咧，得翻2間啫。呢个有冇影响到可能啲人流都集中喺2間？咁啊，无论人同车都系多咗，对区内嗰个影响又大咗咧，会唔会系咁咧？有冇听到系咁咧？ 嗱，呢个就必然啦。你由6間缩到2間，即係同疫情前差不多啦。嗱，你而家1200萬去翻200萬，又係1/6。而家你又係去翻1/6，即係1/4，即係有翻即係6間變2間，即係1/3啦。但係個影響咧就話唔係話去到咁嚴重，但係咧就聚集埋喺嗰度咧，就確實係就唔係咁理想嘅。 其實點樣而家得翻2間要開翻去以前嗰個規模，多一啲食肆係做團餐，係咪有一啲嘅困難咧？你即係作為飲食業界，點解即係仲係得2間咧？如果係有咁多客、咁多生意嘅時候， 嗱，因為咧嗰度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以前咧就係、是、遺留落嚟啦，佢喺祖國環嗰度啊。咁而家呢2間咧專係接待做團餐嘅，查實我哋其他嘅食肆咧都係有接待做團餐嘅。但是因为是那个价钱问题呢，这两间呢 大家都喺呢個新聞報道都睇到啦。佢做到三十零蚊一位嘅咧，確實係我哋一般食肆咧係冇法子做得到嘅嗰個價錢。咁因為佢嘅接待嗰啲咧，就係、是、比較內地比較廉價啲嘅旅行團啦。咁啊變咗咧，佢嗰個消費咧就係、是、零舍特別係低嘅。咁你話三十零蚊一位啊，咁樣我哋真係一般食肆係冇法子做得到嘅，所以就逼曬去嗰兩間啦。而家唔係我哋食肆唔做，而係佢本身旅行團付出嘅價錢咧，係我食肆係冇本事做到。 OK， 就住一啲食肆，亦都造成啊比較多旅客啦。咁見到一啲嘅措施喺旅遊業監管局話同業界方面傾咗嘅，譬如可唔可以喺午餐時間嗰度安排有啲係早啲係食嘅，可能有啲十點幾食嘅，有啲就晏啲去食咧。咁啊疏導嗰個嘅旅客啦，亦都話所有呢啲團餐嘅就安排曬係預約咗嘅先可以係入去啦，或者是再分流一些去其他一些靜一些的區的，在這些安排這些團吃飯的時候，你覺得難不難做到呢？或者當中有沒有看到一些要實踐的時候有什麼難處呢？ 現在我們說的，所以全香港我們是17000多間有牌的食肆，那麼以大規模的中式酒樓是做到的呢，我們都有成一六七千間可以做到的。但是佢所付嗰、那個我正話所講咧，就係、是、因為個價錢問題，而係所以逼曬去嗰度做嘅啫。 所以頭先聽落嗰啲措施都最終可能因為價錢問題，未必可以係做到。係 啦，嗱，如果你幫緊 A 食肆。 明白。嗱，就係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嘅九點鐘之後。 好啊。 香港電台第一台轉頭再傾。 2023年3月28日，两电称国际燃料价格跌势持续，燃料调整费有望下调。 当局收到港协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报告。 教育局预料六年后学龄人口进一步下跌。 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其进行对话，寻求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一些內地團，近日尤其是在紅磡和土瓜灣出現因為人流多造成一些的對居民的影響，都有報道提到的。見到旅監局呢，就是早前就是說去到九龍城區比較多一些內地入境團活動的地點那裡是巡查，亦都說跟一些的業界人士是會面商討怎樣加強管理一些內地入境團的活動的一些可行方案。其中為什麼會多了人是即是多了旅客條街道，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這些區域有一些接待團餐，做一些團餐的一些食肆。繼續跟梁振華談談。梁振華就是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早晨。 早晨，你好，趙志。 早晨，梁振華。剛才你都講到，其實不是只是這個區域有一些接待旅行團的一些食肆，其實其他區域都有的，其他區域都可以做的。但為什麼這兩個區域會是大部分的團或者不少的團會是選在這兩個區的即食肆那裡是做吃這些團餐呢？為什麼他們可以做到這麼便宜呢？又是不是跟地區的租金有關的？以你所知。 又不是跟地區租金有關。而是呢，即係佢本身嗰、那個東主咧，係同嗰啲旅行團咧，或者簽咗合約啊，或者係以一個特貴嘅價錢嚟做咧，係所以咧就係點解啲團全部都減曬咧？就係佢嗰個食肆嗰個老細啊，即係或者同上邊嗰啲旅行社大家有個協定啊，簽咗個合約啊，咁樣所以落出嚟嘅旅行團咧，嗰啲大家都睇到咧，多數咧都是比較年長少少啊，同埋即係比較即係樸素少少啊，嗰啲咁嘅旅行團咧落到嚟嘅。 即係本身嗰、那個食肆可能有多啲嘅聯繫啦，同一啲嘅旅行團咁樣。另外想問一下梁振華，因為議員提到就係針對一啲嘅旅客對於居民可能造成一啲所謂滋擾啦，咁就話咧建議可唔可以咧係參考酒牌局嘅制度啊，話食肆都要提交一啲嘅有效嘅人流疏導計劃先至批出個牌照。你又點睇呢一點咧？或者其實食肆有冇能力做到呢一啲嘅人流疏導計劃嘅咧？又 嗱，咁一間食肆，咁你冇可能會規管我有幾多客嚟嘅。咁啲客中有喺門口排隊，咁你冇可能話唔準你排隊啊！我 客滿喎，我政府規定我要接待咁多人喎，咁依一個咧就比較覺得，我覺得唔可行咯。咁你變咗扼殺咗我哋業界嗰個生存空間咯，如果就係、 但如果專係接旅行團嗰啲食肆咧，雖然你話即係可能聽落有啲難啲啦，但係有冇一個需要嘅食肆都有個責任係要管制翻佢嚟嘅人流啊，或者啊舉個例，譬如旅遊巴究竟要點樣去擺先至唔好係阻到附近啲人啊？咁有冇咁嘅責任咧？ 嗱，旅遊巴你可以咧喺交通條例嗰度規管佢，而家你揸車去到嗰度泊低。他人都可以揸你埋噶啦， 嗯， 系嘛？咁啊變咗咧，旅遊巴可以規管佢去到一個適合嘅地方落客啦。咁但係你話規管食肆咧，即係因為以我所知，而家佢又唔係一個特別嘅牌，唔係話一個特別嘅招待遊客嘅牌嘅，佢都係同我哋一樣普通嘅食肆一樣，係攞一個普通食肆牌照嚟做嘅，就唔係話政府特別發一個牌俾佢招待旅遊啊遊客嘅。 嗯， 佢個牌同我哋一般食肆係一樣嘅個牌。佢都要跟足我哋嘅卫生啊、消防啊、空间啊嘅条件嘅，全部都系。 嗯，但系有冇需要分开两类？即系普通食肆同埋接待团餐嗰啲食肆，可能喺个牌照上面、管制上面有啲唔同咧？ 咁我觉得呢样政府就要再立法，咁亦都会唔因为你话净系招待旅行团，唔准招待外界，我谂呢个牌都冇人去攞啦。不如我就算攞一个乜嘢都可以招待得嘅牌。唔使你政府限制住我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振华，同你倾到呢度先。梁振华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啊，食肆角度又讲咗点睇呢一啲嘅旅客多嘅情况，尤其是喺土瓜湾啦，同埋红磡区啦，牌照上面有啲议员提到系咪可以有一啲嘅管制咧？譬如系即系参考州牌局嘅制度，就话提交有效嘅人流疏导计划先系批个牌咧。咁头先梁振华就话，其实食肆无论你系做团餐定系一般食肆，冇话两个牌嘅，咁系咪有能力食肆可以做到咁咧？呢、這个都系佢嘅质疑嚟嘅。有张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你好，主持人。 系你好，张生，请讲。 你好，你好。系我讲讲咧嗰个平价团咧、低价团咧，其实啲现象咧由来已久噶啦，已经系疫情前都有噶啦。 嗯， 我就唔明旅监局旅监局同旅发局两个局系做乜嘢嘅咧？佢哋 嗯， 呢啲系翻翻嚟啦，即系平价团回来了啦。咁、佢一早就应该制定呢啲，例如入境嘅时候要嘅申报，食饭喺边度食。 嗯， 但其实好简单嘅，但系呢啲头先咧嗰位旅监局嘅成员咧，佢下巴轻轻噶，佢觉得冇乜所谓，佢唔知道维护香港嘅形象，说好香港故事，提升香港嘅形象。他哋冇責任嘅，佢覺得佢哋係。你咁通街食飯，係全世界都知噶啦，影曬出去噶啦。佢唔覺得佢哋應該盡呢啲責任去提升香港嘅形象嘅咩？ 嗯。 佢嗰位成員下巴輕輕嘅，自以為是嘅，我覺得佢完全都搞唔好嘅。如果咁就 ，OK， 你覺 得？ 你覺得譬如呢啲旅行團啦，你覺得係可能有一啲限制係咪要做？譬如只係可以喺某一啲區，或者係點樣可以減少對於居民嘅影響？ 你要佢申報，譬如去入境，佢都要去申報住邊間酒店啦。你要申報喺邊度食飯，其實好簡單嘅咋。 但如果佢只申報咗，咪集中咗喺嗰幾間都會帶嚟嗰個問題，係咪一樣？ 咁佢自己搞掂㗎啦，佢冇就唔會組就唔可以組團嘅呢啲，唔係話。冇你就通街食飯佔用，其實佢哋喺通街食飯佔用咗社會嘅資源，例如警方要派人巡查啦， okay， 即 係 你主要 係 針對通街食飯嗰樣嘢喺條街度食飯，就唔係話喺條街度，因為有啲而家講緊係話個食肆本身太多客啦，咁啲客可能出出入入都已經對條街做到逼爆嗰個情況，即係你就唔係針對呢個問題係嘛？ 我唔係話針對，而係針對一個措施，佢點解唔去做？ Okay， 要佢申報食飯喺邊度食咧？你 好，唔該曬張生，可以做多啲啊申報啦呢一方面啦，呢、這個就係佢話可唔可以旅監局做多啲咧？咁，就中山嘅早晨， 係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請講。 係啊，我就想講下，你話而家旅行團嗰度食兩飯送左街，其實好簡單嘅啫嘛，咁你咪。唔使落车咯，打电话俾两送饭佢送上车，喺车食好过喺街食企喺度啦，系嘛？ 即系减少对其他喺街上面嘅人嘅影响，你觉得喺车嗰度食就可以？ 梗係啦，你橫掂食三個字半個鐘頭，咁你打電話俾兩餸飯嗰間公司送上車嗱。一个旅游巴五十合档嘅，咪送上车咯。 O、okay. K， 坐喺度食，好过喺街食啊，系咪先？阿 Sir 嚟到咪广州，咪嗰个左街咪洗酒第二度食咯。一路食一路去第二个旅行团嗰个目的地，最好噶啦。 嗯， 我梗系当然反对香港人，即系反对佢咁多大陆嘅旅行团嚟香港啦，消费嚟噶嘛，系咪先？ 啊。 嗱，呃佢嗰啲人咧，就即系药材铺咁计啊，呃佢嘅就另一样嘢。咁你嗰左街根本上唔会左街噶，食饭咪喺车食咯。 好嘅，好啊，唔该晒钟生，佢又提到系咪可以，如果真系食两餸饭喺呢个车度食咧咁。不过头先同旅监局嘅行政总裁阿方安嚟讲，佢就话佢了解到网上面有呢啲情况咧，都系个别事件啦。咁就系话当时有旅客就话太肚饿啦，咁啊，所以就一个嘅即系个团咧，个安排就系话食呢个两餸饭先，就唔系话原本已经系设计咗咁嘅咁。嗱，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1872311，想同大家讲下另一样啊，就系叫做非应邀电子信息条例，其实就系、是。关于一啲电子信息嘅咁，而家其实2007年底已经生效啦，15年嘅啦，咁就话咧，而家根据呢个条例咧，可以系即系一啲市民啦，可以登记一个叫拒收信息登记册咧，就系话唔收一啲商业电子信息嘅咁，亦都会规管咧系呢一啲嘅商业电子即系发送嘅人咧，系要提供佢嘅资料啦，同埋有个取消嘅选项嘅。如果你系发送呢一啲嘅电子信息嘅时候，而呢啲电子嘅信息都是包括传真、电邮等等，就是就说不包括人对人促销电话。那么数字呢，根据报道就提到就说通信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就说是一共收到15年来一共是30000多宗怀疑违规发放电子信息的举报，这个是举报啫。但是曾经提出过就是2宗的检控，成功罚款就是有1宗的。那数字来讲就看到举报多，但是检控数字是相对低一点。当中有没有什么原因在这里呢？请一位嘉宾同我们倾向，有 HK Junkcore 负责人胡文汉，早晨。 早晨， 早晨，胡文汉，可唔可以讲下头先我提到嗰个数字？举报就15年嚟就30000多宗，咁啊，检控嚟讲就有2宗，成功罚款1宗。点评估呢一啲数字同埋嗰个执法力度咧？ 我谂就个检控数字可以睇到啦，即系2016年之后就大幅减少啦。咁我谂相信即系有部分市民就试过举报之后，其实个結果都好似淨係發勸喻信啊、警告信咁，倒不如我就咁 delete 咗去、block 咗去就算數啦。咁啊，自然即係有啲手機啊或者程式可以攔截咗佢，咁啊費事去舉報，因為佢舉報嗰個動作都幾複雜嘅。咁當然檢控數字嗰度真係低啦。其實條例都已經15年啦。咁其實我諗相信。啲業界都好了解個法例嚇，咁仲需唔需要勸喻信、警告信先至執行通知咧？唔跟個執行通知先至真係罰款咧？咁呢個個執法力度我就會覺得係相當輕鬆咯，喺執行上面。 其实个执法力度低，又系咪都可能反映呢个拒收信息登记册系有用咧？都可以杜绝到一啲商业电子信息咧？ 咁其实我都觉得个法例系实。唔係話冇用嘅，係有用嘅。咁其實15年嚟啦，咁我都只不過係收過做過7次舉報啦。咁其實應該大家個經驗上啦，短信嘅推銷其實相對嚟講係少好多嘅。咁法例係有阻嚇性，但係當中個如果個執法係咁寬鬆，咁會唔會就係耐唔耐？因為有啲推銷公司會有 quota 去試下咯，試下咁樣推銷咯，咁會造成一啲騷擾咯。 O、okay. K，、可唔可以頭先你幾次提到話個執法好寬鬆？你覺得嗰個寬鬆位係邊個位？點解形容佢係寬鬆？ 嗱、好似過往一啲我自己嘅舉報啦，咁都試過，即係佢都揾到發信息嗰個人啦。咁其實佢都係用勸喻信或者警告信。咁原來咧，了解一下咧，警告信都唔睇先發行執行通知，發執行通知都其實咧，但係警佢跟咗執行通知，其實都唔會有 等咧法律嘅後果。咁佢變咗咧，都見到我有一啲收到嘅推銷咧，係重複又重複咁出現嘅。嚇、另一樣嘢就亦都值得留意嘅係咧，舉報咗之後咧，都嗰、那個調查個時間係相當長。嚇、基本上我印象中七次嘅舉報咧，都係十個禮拜之後咧，佢就好例行咁話你已經進行緊啦，因為呢個法例要求嚟嘅。佢一定會發到 email 通知你，嚇、啊，即係我舉報咗啦，咁啊十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知啊，調查緊啦。然之後有個別事件咧，就成20个月至到3年之後先至有個結果出現。嚇、啊，如果咁樣嘅得係當對於推銷呢啲咁快捷嘅，即係咁快嘅一啲行業嚟講咧，其實根本完全冇意思嘅。嗯，啊、即係如果要講執法。 点解要 法例冇意思，系讲执法。 系 OK。但想知点解要咁耐？有啲去到成头先话20个月，去到3年咁，有冇讲个原因系点解要咁耐咧？ 佢唔会同我交代咩原因。咁啊，我估计系因为牵涉新技术吓。我详细我唔系好记得边单打边单，但系应该有一单咧就系话WhatsApp 嚟嘅吓。因為佢法例本身咧就 expect 係短信啦，但係當然佢法例寫得係涵蓋所有電子信息嘅，即係唔分辨一個所用嘅技術嘅，所以 WhatsApp 後屘佢哋都擴張咗係包括喺個法例裡面。咁、我諗嗰度佢哋有研究過啲法例啊，所以會搞得耐啲啦，同埋佢哋一路都唔係好揾到發信息嘅人啦，啊 呢啲點樣解決呢、如果你揾唔到發信息嘅人，呢、這個係咪都係投訴人要做嘅責任嚟㗎？揾翻個發信息佢嗰個人，即係會唔會有啲滋擾嘅或者叫做電子信息，其實唔知邊個發出？你有冇遇過咁嘅情況咧？ 多數都唔知邊個發出㗎啦。咁、後尾啦，最後我最後進行嗰次舉報啦，咁我都知佢揾唔到人㗎啦。咁我嗰次就喺 WhatsApp 收到一個美容服務嘅推銷啦，咁我就扮有興趣啦，就問埋佢個美容公司個地址、電話嗰啲資料啦，然之後我連同呢啲資料咧就報去 Offcar 嗰度啦，咁個結果咧就係話個美容院佢本身就堅決話係冇發出過呢啲咁嘅信息，甚至佢話係俾人假冒，咁亦都可以推斷呢個法例咧，其實只係監管咧，發信息嗰個人就冇監管到咧最終個得益者，即係一某公司啦，就請一啲發做信息推銷嘅公司。 OK， 因為某公司其實係唔會有任何法律責任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好難去揾到發信息嗰個人或者需要有法律責任嗰個人。 OK， 嗱，最後我想問一下，時間唔係好多，而家就規管個電話同埋短信嘅呢、這個拒收信息登記冊咁，就冇包一啲人對人，即係個真人打嚟嘅促銷電話嘅。你覺得有冇需要擴大埋去呢個範圍咧？ 喺呢度，不嬲市民都希望佢哋係可以吸發埋呢個人對人促銷嘅咁我覺得係有需要，其實呢個係政府嘅責任啦。咁亦都值得一提嘅係，而家多咗一啲咧，係類似智能嘅語音識別嘅一啲預錄電話信息，即係佢係預錄嘅啦，但係唔係好似預錄嘅。佢講完一啲嘢，然之後你毀佢又重新播另一個錄音，即係再講解一次。問佢邊間公司，佢又即刻應翻你嘅。呢啲比較智能少少嘅預錄信息，咁我就觀望緊，睇下 Oscar 會唔會處理到呢一啲咁樣嘅科技進步所帶嚟嘅一啲娛樂電子信息。 OK， 好啊，唔該曬胡文翰。胡文翰咧就係 HK Junk Call 嘅負責人啦。會唔會有啲市民都有收過呢一啲講緊係唔受規管嘅，其實而家可以嘅人對人嘅促銷電話咧，你自己點睇咧？有冇需要係納入埋呢個拒收信息登記冊咧？因為拒收信息登記冊咧就係、是、如果登記咗呢個登記冊嘅人咧，就發送人唔可以發一啲嘅商業電子信息咧去呢一啲登記咗嘅號碼上面，但係就係、是包括就係呢一啲用預錄電話啦、短信啊等等嘅咁人對人嘅促銷就唔包嘅。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轉頭再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马来西亚的访问行程，他今日会继续在吉隆坡访问，傍晚转往新加坡。昨日早上，陈茂波和马来西亚金融科技协会代表会面，了解当地业界最新动向，并且向他们介绍香港金融科技发展，以及财政预算案多项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和第三代互联网发展的措施。陈茂波随后出席由香港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和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合办的午餐会，亦都礼节性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唐瑞，介绍香港的最新情况。昨日夜晚，陈茂波出席由香港驻雅加达经济贸易办事处和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合办的晚宴，他说欢迎商会成员进一步利用香港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和平台，积极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对于近日有平价内地团重现红磡和土瓜湾，旅游业监管局行政总裁方安妮说，每日都派员去到土瓜湾一带视察，亦都同旅游界多次开会沟通，睇到业界有持续改善，包括分散旅行团在不同时间用线，部分旅行团所以朝早十点几已经开始食饭以作分流。对于网上有贴文显示内地团友企喺街头度食两餸饭，方安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经旅监局了解，当时有长者等入食肆期间觉得好肚饿，于是领队转移买两餸饭俾团友。佢承认旅客要企喺街头食饭唔好睇，佢话当局至今未有收到相关投诉，强调旅监局会做好协调统筹工作。立法会议员杨永杰在同一个节目说，本港和内地通关之后，土瓜湾一带重现三年前的情况，试过有过千人在街头排队等食饭，不单止阻碍居民，亦都令到周边街道的交通挤塞。他指出内地团要15分钟内完成用膳，亦都令到旅客太赶和不开心，相信和旅客预期相差好远。他建议规管接待旅行团的食肆，例如规定只可以接待两至三转旅行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计划，希望给予各方时间就改革中有争议的内容寻求共识。内塔尼亚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正式宣布暂停司法改革计划，以便进行对话。他又说，虽然他决心通过司法改革，但是都希望计划获得广泛的共识。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认为暂停就司法改革立法是正确的做法，说改革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反对派领袖拉皮德表示，如果能够就改革提出更公平的建议，他相信大家能够走出这一次的危机。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间私立小学发生枪击案，一个28岁女子持枪进入校园，杀害三个学童和三个职员之后，被警方开枪击毙。警方说，警员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几接报之后，在大约15分钟内抵达现场，女枪手和警方对视之后被击毙，暂时未清楚她行凶的动机。总统拜登在回应枪击案的时候说，枪击案是家庭最糟糕的噩梦，又说枪支暴力正是撕裂国家的灵魂，呼吁共和党人采取行动支持加强枪械管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58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8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42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31蚊，跌4毫；腾讯控股370.2，升7.4；阿里巴巴85.15，跌1毫；友邦保险82.15，升6；天安4.05蚊，系4.05仙，升咗3仙。青岛啤酒股份81.9，升2；百度集团153.7，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0.6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4，人民币6.872，英镑对美元1.231，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8点，升41点。港金报183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11美元，卖出196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的消息。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在平石村那里的慢线呢有坏车阻路，现在都几塞车的。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的。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桥面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而较早前呢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曲街段呢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㗎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北拱街。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龙尾喺北拱街啦，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仲系繁忙嘅，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分别回复畅顺噶啦。港岛而家西区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至到屈地街嗰段咧就较为多车。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就冇乜龙尾噶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就香市会路至到希尔顿中心嗰段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主角茶一鸣由陈德信饰演。 我叫茶一鸣，是九龙城一间开业几十年的药材铺的老板兼中医师。话就话是老板啫，其实只是小生意。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3年3月28日，两电称国际燃料价格跌势持续，燃料调整费有望下调。 当局收到港协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事件报告。 教育局预料六年后学龄人口进一步下跌。 内塔尼亚胡宣布推迟司法改革，期进行对话，寻求广泛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有关于涉及到呢个拒收信息登记册嘅非应邀电子信息条例，就系、实施15年以嚟咧，报道提到就系话，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咧就系收到大约近34000宗怀疑违规发放电子信息嘅举报，咁就系话咧当中系检控嘅咧宗数咧就有两宗，咁成功罚款嘅有一宗咁。嗱，成个情况头先一路都讨论紧嘅，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通讯事务总监梁仲贤，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梁仲贤，可唔可以头先我讲嗰啲数字啱唔啱啊？有冇话当中再有啲分类系涉及边类型嘅呢啲非应邀电子信息为主咧？喺举报方面有冇再分嘅？ 系或者咁啊？我首先介绍一下咧，非应邀电子信息条例所管制嗰个电子信息咧， 好啊好啊，简单讲 要求先啦，好嘛？因为佢咧基本上系要求我哋嘅发送人咧。去發送一些商業電子信息的時候需要符合一系列的要求的，例如它需要提供一個準確的發送人資料，需要有一個取消接收的選項，亦都不可以呢就是話 send 去俾一些已經係登記咗拒收登記冊的電子地址啦，唔可以有啲誤導性的標題或者隱藏嗰個來電嗰個資料識別咁樣噶。咁所以如果咧係有一啲嘅發送人佢發送呢啲商業資料而唔違反呢度任何一個嘅規則嘅話咧，咁佢就有可能咧係干犯咗嗰個條例。咁頭先主持你講得啱嘅，我哋喺2007年。12月開始咧，到而家咧就大概收到咧係33000多宗懷疑呢個違反條例嘅舉報嚇。咁其實我哋每一宗都有處理嘅。咁但係當然啦，就唔係每一宗懷疑嘅舉報咧都係屬實嘅。有啲資料就可能係不足啦，有啲投訴人可能最後又自己撤銷咗啦，亦都有啲係基本上唔成立嘅。咁所以我哋咧就係喺根據我哋嘅調查之後咧，其實就發出咗大概有11000多個嘅勸喻信啊、警告啊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就因應翻我哋可以做嗰啲 case 咧，我哋都已經係有做到噶啦。咁但係由於呢啲嘅勸喻信啦、警告信啦，或者我哋稍後嘅一啲執行通知咧，其實都係按部就班咁去做嘅，因為我哋都係希望咧係教育翻嗰個發送人，佢要遵守翻嗰個規則。我哋唔係唔俾佢發商業電子信息，我哋要佢咧係提供翻準確嘅資料，同埋一個取消接收嘅選項，令到接收者係有得揀，係唔以後唔再收呢啲咁嘅資料。咁所以如果佢哋係收到呢啲嘅信息咧，往往都係願意配合我哋嘅要求咧，就做翻一啲修正嘅行動啦。咁所以如果佢哋修正咗嘅話咧，換句話說已經係符合翻個條例嘅規定㗎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無需要再去發出一個執行通知，而亦都唔需要最終去作出檢控咯。咁所以變咗你話喺30000多裏面，我哋其實就好似一個金字塔咁去處理咗之後咧，就越嚟越少。去到做需要真係話有啲叫做所謂冥頑不靈嘅，我哋要去提出呢個執行通知，或者佢再違反我哋需要作出檢控嘅咧，係屬於一個低嘅數字咯。 頭先都提到有啲原因可能係30000多嘅舉報，有一啲可能係涉及到資料不足啦，或者係嗰、那個投訴人自己係撤銷咗個投訴啦咁。有冇睇到當中其實係咪個投訴？要達至一個你哋去查嗰個嘅門檻都太高，所以就話，所以會出現一啲所謂資料不足，或者嗰個人都覺得太難達到啦，所以就自己撤銷，會唔會可能係咁咧？喺呢一個方面，如果係咁嘅時候，會唔會喺執法或者處理呢啲舉報嘅過程之中，可以有啲調整咧？又 係我想解釋一下啦。其實嗰個證據不足咧，舉個例，就例如有啲市民佢填咗張 form 俾我哋咁樣，咁佢裏面咧就都有需要 tick 咧，就究竟願唔願意披露呢啲資料咧，俾個發送人去進行調查嘅。咁有好多市民咧都因為私隱嘅原因，好多時佢都 tick no consent。咁變咗我哋咧就都要再去問翻佢，你可唔可以將呢啲資料去提供？起碼就例如嗰個信息嘅內容啊，或者唔需要係你自己電話 number 咁樣。咁但係有啲市民話佢話我都唔想喎，咁所以變咗我哋就冇辦法再一去繼續跟進啦。而有一啲情況咧，就係因為市民可能咧佢即係一見到例如有啲電話佢。可能是人對人的傳銷嚟嘅，基本上我哋而家呢個條例就唔管人對人的通話，咁所以咧變咗其實佢哋哦知道哦原來唔關事㗎，咁我就唔繼續投訴啦咁樣，亦都有啲咧就根本唔係商業信息，我舉個例就例如有啲係選舉嘅。關於選舉嘅，咁就係宣傳投票嘅，咁或者投票俾邊個候選人嘅，其實呢啲就唔涉及商業嘅成分，咁、okay. 所以亦都唔係呢個條例可以規管到，咁所以變咗最後咧嗰、那個投訴都係即係 撤銷咗咁樣。 有冇啲分類，即係究竟邊啲係資料不足，幾多係自己撤銷咁？有冇喺呢三萬幾宗嘅舉報入邊有啲分類？ 我哋就冇一個好詳細嘅分析，但係我哋有個大概嘅歸類咧，即係如果你頭先講嘅數量咧，即係大概都佔我哋頭先你提及三萬幾個裏邊都有一半嘅，即係頭先話即係變咗我哋就喺嗰啲咧，基本上係即係冇得可以再跟進落去嚇。 Okay. 但其他都仲有一半可以跟嘅時候，都係得兩宗，十幾年嚟得兩宗檢控個數字又唔係太低咧又。 我剛才都解釋過啦，即係實際上我哋同事咧就每宗都有處理嘅，咁但係因為個法例咧係要求我哋係要對於一啲持續違反嘅發送人咧，先至去作出一個執行嘅通知，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開始咧就俾個執行通知佢跟住違反咗咧，我就去檢控佢，我就唔可以咁做，我哋一定要咧係出一啲勸喻或者出一啲警告，係話俾佢聽啊，你係咪唔覺意做錯咗呢樣嘢啊咁樣，係俾個機會佢去做一個修正。其實個條例嘅目的咧就唔係去罰人。條例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減少對市民的滋擾、okay. 令到他們是符合法例的要求，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就會出勸喻信和警告信，而這些勸喻信和警告信往往都是令到發送人可以知道他們究竟有些什麼東西是欠缺的，例如他可能根本就沒有留意到原來他自己是沒有寫清楚自己的發送人資料，或者沒有被個取消接收選項，那他們加回下去基本上他再從事這個的發送是已經符合個法例要求的了，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再去做一些進一步的執法行動咯。 所謂持續做這個行為可能才再進一步啦，那是不是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呢？是不是全部都警告提醒了之後就已經是改善了的呢？是不是可不可以看到那個比例是怎樣？ 正如我剛才講啦，因為我們說有萬幾宗的個案呢，我們是有出到這些勸喻信和警告信啦，我們實際那個警告信就是大概是900封，那就、okay. 另外那個勸喻信呢就4000封到，那為什麼你說加埋不是一萬幾、你剛才說一萬幾、原因就是很多發送人他涉及的投訴呢是很多宗的，即可能即一個發送人有很多個投訴是投訴他的、okay. 所以變成我們出一封信呢其實就處理了、可能幾個甚至十幾個的投訴樣，但是這些發送人如果收到這些資料之後呢，如果他們已經做了一些的、改動啊，或者一些優化的工作呢，基本上我們就不會再去、跟進的，因為已經、件事過了、okay. 6個月已經沒有再新的舉報，那我們就當是一個完結的了，除非他真的說、都不理我們了、繼續做，所以我們才會根據法例呢出一個所謂的執行通知、Enforcement Notice， 那他這個呢就是法律的責任的，如果他不再去回應咧，佢、okay. 就有可能會被檢控啦。 所以整體你覺得即係大部分都係聽咗你哋嘅警告提醒之後都有改善嘅。那個所謂違規嘅情況係應該唔嚴重嘅。你哋嘅評估係咪咁啦？同埋我見有啲意見都話，其實個條例都運咗十幾年啦，應該大部分人都應該知道法律要求嘅咯。係咪都仲要係又要先警告再提醒，跟住如果再頭先你形容啦，冥頑不靈嘅咁，先至再係再進一步去做執法嘅？需唔需要經咁多步咧？又會唔會太寬鬆咧？又？ 咁樣嘅，我哋覺得由2008年起執行到而家咧，其實嗰個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咧，都係真係有個正面嘅成效嘅。我舉個例啊，我哋喺舉報嘅數量度邊已經可以好清楚睇得到啊。2008年咧，我哋舉報嘅數字係8800宗左右，去到呢、這個上年啦，2022年咧，其實已經係大幅下跌94%。去到得翻520宗左右，咁其實嗰個數量嘅下跌係明顯嘅。另一個資料咧，就係話我哋發咗一啲勸喻信啦、警告信啦、執行通知俾啲發送人之後咧，其實佢哋一年裏面嘅重犯率咧係處於一個極低嘅水平嘅。最近三年咧，其實平均咧係不足1%。咁即是話咧，其實佢哋收到呢啲嘅信息之後咧，都明白咧，如果再做咧，就是有法律後果的，咁所以佢哋即係個重犯率咧，基本上99%以上嘅人咧都唔會再重犯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覺得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個執行咧都係有正面嘅效益嘅。 OK， 另外有啲舉報人就話登記咗呢個拒收信息登記冊，仍然收到啲商業電子信息，當中係涉及啲咩問題啊？係咪有啲所謂嘅個機制嘅漏洞咧？ 我想提市民啦，其實我哋有三個嘅登記冊，一個咧係拒收傳真，一個係拒收短信，一個係拒收預錄電話信息。如果係市民咧， 想拒收呢一種嘅信息咧，佢係要各自分別去做登記，即係可能登記傳真、短信、預錄電話信息。所以有啲市民就會有個錯覺就是、我登記咗個預錄電話信息登記冊，點解我仲收到一啲宣傳嘅短信嘅咧？咁呢個因為佢其實就係三個唔同嘅登記冊啊，咁所以變咗如果市民係唔想收。呢三種都唔想收呢，其實佢三個都要登記囉。 咁、 okay. 當然我唔排除有啲情況就係有啲發送人根本佢就冇理會到我哋嗰、那個佢收生登記冊就照聲。咁例如喺咁嘅情況之下呢，佢就係觸犯咗我哋嘅法例。咁我哋呢就會係用返頭先我講嘅執法嘅步驟呢、就去通知佢，同埋如果最後呢係需要一啲嘅進一步執法行動呢，就會係繼續嘅喺佢身上面去進行嘅。 另外就有啲人討論就係因為而家個拒收信息登記冊呢，就係頭先你都講啦，針對預錄電話啦、短信啦、傳真電郵啦，但係就冇話啲人對人促銷嘅電話都可以係即係限埋嘅咁，係咪可以有需要擴大呢個範圍呢？你自己觀察行咗呢一個都十幾年嘅時候。 之前我哋就因為係嗰段時間立例嘅時候咧，最猖獗嘅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幾種嘅商業電子信息啦。咁、當然喺近來咧，人對人嗰個促銷啊，甚至人對人嘅詐騙咧，都係即係都相對係盛行。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政府同立法會咧，都喺就人對人促銷電話呢個規管咧，做過我諗都好多次嘅討論。有好多議員咧係支持嘅。咁但係亦都有議員同我哋講咧，佢好擔心咧。如果我哋做咗呢個行為，就話唔俾人對人嘅一啲促銷嘅話咧，就會影響啲中小微企咧去接觸佢哋嗰個目標客群啊。咁呢個咧就變咗，即係呢方面咧可以影響佢哋嘅即係生計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咧，經過咗即係都多次討論之後咧，其實都仲未有一個廣泛嘅共識啊，所以我諗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其實暫時都未有定案，我諗係即係需要進一步嘅討論咯。 頭先另外同一啲業界人士傾啦，咁佢就提到話有一啲咧就用科技明明係預錄咗嗰個嘅電話錄音咁樣嘅，咁但係當你咧應佢或者位多兩位咧，就有個真人應你嘅咁，咁呢啲其實算唔算係喺而家條例嗰度限制到咧？ 我哋要求嘅咧係一個即係預錄電話信息，我哋有處理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啲咧叫做所謂人工合成元素裏面嘅話音嘅，咁喺我哋嗰條例度咧都係有講到，喺我哋嘅即係條例嘅列表一裏面咧就講到明㗎啦。如果有啲係預先錄製或者人工合成，即係由機器產生或者模擬嘅元素，而呢啲元素係因應嗰個致電者傳達嘅資料而啟動嘅，咁呢個咧就係豁免嘅。我舉個例，即係話有個人打電話俾你啊，咁可能係預錄電話信息啦，咁其實佢就會中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人工智能，咁佢嗰個市民就真係好奇喎，走去問喎，咁個保險幾錢啊咁樣，咁佢就答佢喎。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會係歸入咗去列表一嘅範圍，就係、是、因應致電者傳達嘅資料而啟動嘅。咁喺個情況之下，如果根據現行嘅法例咁講啊，呢、這個就係豁免嘅。 有冇需要喺過咗咁多年之後有啲調整咧？針對呢一類有，即係科技嘅發展又 係啊！我諗法例咧係即係一定係追唔上嗰、那個科技嘅發展嘅，因為始終即係科技發展相當之快啦。咁法例即係冇可能不停咁去更新啦。咁我諗呢樣嘢，我諗政府係開放嘅，即係喺我哋會睇翻個實際情況啦。咁但係我哋講翻就係如果就而家。呢條條例所規管嘅商業電子信息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咧，嗰、那個條例都係有一個正面嘅成效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梁仲賢。梁仲賢咧就係通訊事務總監，聽大家嘅電話有劉先生嘅，早晨。早晨，劉生。刘生的电话咧就可能要同时再拨翻啦。咁一路就系讲紧咧，而家呢个叫做非应邀电子信息条例，就涉及到咧拒收信息登记册嘅。咁根据条例嘅规定咧，就系发送人咧唔可以向一啲已经登记咗喺拒收信息登记册嘅号码咧发送一啲商业电子信息。有钟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你好，请讲系。 大家好，我对个呢、這个啲老人啲内地旅行团有啲老人家嚟香港咧，咁啊系街边食两种饭啊，即系我有个睇法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啊，第一老人家佢哋嚟香港，佢哋唔系话成日嚟嘅，咁啊我哋应该有一个善良嘅心去对佢哋，系嘛，咁啊让佢哋。冇话食得好，起码食得饱啊， 係嘛？食得坐喺度舒舒服服食下，食下飯。另外一個要教育領隊，呢、這個領隊的、那個責任心嘅問題，佢嚟到接到個團，可能之前只有安排喺邊度邊啲地方，一二三四邊間餐廳嚇，一二三四間餐廳進食嘅。咁佢就有佢接到咗，唔係接到咗個我係一定係嗰個時間去邊間餐廳帶呢啲呢個團去進食到組團噶，係要等團友去玩嗰時，佢就有負責聯絡翻嗰個餐廳個食肆。我呢個鐘數嚟到有冇問題？如果係冇問題，梗係好啦。如果有問題，就要安排下一步第二間、第三間嗰個安排啊。去邊度食嘢 ？OK， 唔係話係，所以有教育嗰、那個。各个领队嘅责任， 明白明白。教育方面呢、這个领队啊，教育领队。咁啊，仲有钟小姐之外，仲有吴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我觉得咧就那个旅行社咧，即系对于市民咧，要作出一个铺，即系即系一个后话叫做得更好啦，咁样嘅意思咯。 即系点样话你意思？个旅行社点样话你意思？ 旅行社咧，即系作一种改善，即系市民嘅声音作出咗之后咧，等嗰人改善咯。 OK OK， 好啊，吴生都系讲到关于系旅行社嘅咁嗱，整体嘅情况啦，今日嘅节目都讲到唔同，有关于一啲头先讲到一啲内地旅行团去到一啲九龙区咁啊，即系都比较人数多啦，尤其是一啲食肆同埋一啲购物嘅地方，咁啊，对于一啲居民嚟讲造成一啲影响，其中就系话，譬如有时佢哋上落车啦，去一啲食肆又可能系尤其是有啲午餐嘅时间啦，咁就系逼埋咗一齐，咁啊有啲就话逼咗喺个路嗰度咧，对于附近嘅居民咧。都造成一啲嘅影響嘅咁嗱，咁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先啦，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外面天氣情況。外面氣温咧係18度，相對濕度84%，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上次我哋提到國際政治新現實主義學派著名學者米爾斯海默教授。在2001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在现实主义眼中，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那何为大国呢？作者指出， 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 除了令人生畏的常规战力外，一个大国还需要具有足够强大的核子力量来抵御所有有可能的核能打击。 国家争夺的目标就是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军事权力又被分为地面力量和海上力量。政治的最终手段会是战争，过度侧重一种权力可能对另一种权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国家需要在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上作出微妙的权衡，以追求最有利自身的权力分配。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五个先决条件。 一、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即是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二、大国本身具备某一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三、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四、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五、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 五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成为系统中唯一大国。作者在书中判断，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它将会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到时必定好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寻求地区霸权。无论这种观点是否同现实相符，但是对中国的忌讳已经是美国政坛迅速扩散，这样就不难理解美国近年对华的政策彻底的转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国政治的悲剧》，作者米尔斯海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